当宣传工作者白头山地区革命战绩地塌房行军队员誓师大会，11号在三尺院大纪念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前教育广场举行。参加者首先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会上一些人做发言，表示了决心。发言者说，这次塌房行军是一个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两位伟大领袖的卓绝伟人风范和我党光荣的革命传统，并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无限忠于党的唯一领导的思想强者和信念强者的机会。发言者强调，要以白头山精神和气概带头打开最后胜利的进攻路，来完成自己在党和革命面前所承担的神圣任务。在这之前，塌房行军队员们10号参观了白头山英雄青年水电站，还举行了塌房后感发表会。